谁可以将光阴倒转，再让往日浮现眼前，能再共你漫步田园，心中的爱念为你牵，求可改变。轮到你不抽不睬，心中的爱念尽化烟，能否改变？还想再等，没法释爱念，但偏偏你回头也半点，谁可以将光阴倒转，再让往日浮现眼前，能再共你漫步田园，心中的爱念为你牵，求可改变。 嗯，听过一首《谁可改变》啊，由谭咏麟主唱嘅歌曲咧，就正式开始今朝早嘅清晨爽利节目啦。早晨，早晨啊！时间嚟到早上嘅5:11啦。嗯，听紧嘅咧有香港电台第一台啦、第二台啦、第五台啦，同埋普通话台联合广播嘅。嗯，今日咧为你主持节目咧有钱佩佩噶噃。今日比起寻日咧，又好似好一啲啲，真系啲啲咋。因为咧，我寻日记得我做节目嘅时候咧，应该系8度啦。今日系有9度嘅，好嘢，我哋多咗1度啊。咁而湿度咧又比寻日又差咗啲啦。寻日我记得有60%，今日咧系得45%，系好明显咧。一起身咧就觉得呢度有啲痕，嗰度有啲痕啦。即系因为即系呃唔到自己噶嘛，系嘛，即系。皮肤干燥呢下嘢咧，就真系最直接嘅反应嚟嘅。咁啊，如果觉得有啲皮肤痕痒，尤其是瞓到半夜嘅时候咧，觉得皮肤痕痒，咁啊起身记得攞翻件衫先，然之后咧就饮啖水。咁啊，最紧要咧就系搽润肤膏啦。咁啊，刚刚亦都讲咗啦，咁啊，室外气温有9度啊，相对湿度45%嘅。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寒冷天气警告同埋霜冻警告咧，全部都生效。咦，寻日系有强烈季候风信号嘅，今日系有霜冻警告。嗯，即系今日系咪会冻啲咧？嗯，其实咧习惯咗可能好啲嘅。寻日即系突然之间即系咁冻咧，就觉得冻啲啊。今日又好似又好啲啲咁啦吓。咁但系点样都好啦。最紧要咧，大家就系注重身体保暖，保暖啊！喺呢段时间咧，大家都系唔好病啊，因为病咧，即系睇医生又唔系，唔睇医生又唔系啊！继续带嚟咧，我哋有《我本善良》嘅主题曲啊！唔知道记唔记得呢套电视剧咧？可能系咪有啲朋友未出世咧？《笑看风云变》。 谁能跳过无言界线？规则法理充斥世界千万年，谁能赐我无穷眷恋？将我路线一生志向改变， 从来无后悔，现实我改编，又说苍天。命运哪去归？沿途如有你伴在我身边，苍天气魄，纵使骗人总肤浅。 界千万年，谁能似我无穷圈一生志向改变， 从来无后悔，现实我改变，又说苍天注定，坚决跨过目前，命运哪去归？ 沿途如有你伴在我身边。 梅艳芳、许志安，笑看风云变，咁啊真系要笑看啦，因为真系咁冻。讲下最新天气预测先，咁啊天气系严寒啊，同埋非常干燥啊，大致多云啊，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咧又为12度啊，吹和缓至清劲嘅偏北风，初时离岸同埋高地咧系间中吹强风嘅。展望明日同埋下周中期咧系持续寒冷同埋干燥，下星期二同埋三咧系大致天晴嘅。室气温而家得8度，相对湿度38%，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霜冻警告同埋寒冷天气警告全部都生效。近排咧就听到话呢一套嘅电视剧咧会重新拍摄，唔知道会唔会青出于蓝呢？ 心下多，再难过，讲不出爱没结果，口和唇紧紧闭锁，哭也一话都不算害怕，连累你一生日月。只差跟你曾遇过，给过你太多波折，宁愿没拥抱共你可到老，任由你来去自如，在我心底仍爱慕， 点样你都应该记得由张智霖饰演嘅初哥哥嗬，女主角有佘诗曼啦，咁啊亦都有啊薛家燕啊家燕姐啦，嗱呢套都真系相当经典嘅一套嘅电视剧，要翻拍咧其实真系唔系话难嘅，不过令到可以大家抹走之前嘅一啲嘅回忆，然之后咧就接纳一个新嘅一个组合咧，确实真系有啲难度啊。不过即系你话呢一位嘅男歌手就系接手做呢一个初哥哥角色嘅胡鸿钧啊，我相信压力都有啲大啊。不过我谂佢做石锦当应该都好多人都记得嗬，连我得六岁嘅女啊都知道佢系叫石锦当啊。求摩的里边揾到嘅呢一首歌啊。胡鸿钧到处一游， 车窗都关上了，再走的顾客有多少？道镜映照面具，何处或是受雨扰？终点都不见了，要怎超脱世态纷扰？劫数可有预兆，何时被爱呼召？谁愿见死不救，滴水不漏，长一颗石头，能痛到多少春与秋？一千岁亦自觉不够，无惧我心伤透，夺肺依旧，万般带不走。无论是快乐与难受，也只不过刹那感受。花花世界，梦想一刹那已走坏，志气可以贱卖，每步陷阱任你踩。光阴走得太快，重伤一次你会长大。到处天阔地大，谁评定我好坏？谁愿见死不救，滴水不漏，像一颗石头，能痛到多少春与秋？一千岁亦自觉不 都想逗留，能痛到多少春与秋，一千岁亦自觉不够，无惧我心伤透，荡飞依旧，万般带不走，凡尘没有什么永久，乐与苦不掂过身后畅游。 胡鸿钧到处一游啊！ 就好像一串梦，梦醒了一切亦空，或者是我天生多情，方给爱情欺弄，同你再追逐一个梦，梦境消失岁月中，唯有在爱中苏醒时，方知爱情非自控。我渴望自由，让我冲天飞，当初的我太冲动，日后我要是仍想到你，应信当初情深重，情爱就好像一串梦，梦境生于意念中，如你共我心不相同，一生爱情都白送。日后我要是仍想到你，应信当初情深中，情爱就好像一串梦，梦境生于意念中，如你共我心不相同，一生爱情都白送。 郭荣的《龙本多情》这半个钟头就带来了很多首的电视剧的主题曲，不知道有没有你的年代，有新亦都有旧，可能有些朋友说哎没听过这些歌是未哪位唱的，对于一些新一代来讲可能真的未必认识，但是你说现在新的歌手可能一些旧的朋友又可能又觉得咦这些又是什么歌手来的，不过怎样都好好歌就可以了，是吧？好了，晚个钟又很快到这个五点半钟，我们先听一节的新闻简报，回来之后继续有钱佩佩为你主持的清晨爽利。 清晨五点半，香港电台郭婷晶报道新闻。美国国会山庄日前被冲击事件，五名死者中一人是国会警察。警方循凶杀途径调查警员殉职事件，国会山庄下半期悼念。国会警察局话，42岁的殉职警员西尼克是退役军人，曾经参与伊拉克战争。星期三国会被冲击时，西尼克和闯入的暴徒发生肢体冲突，头部受伤，星期四晚不治。首都华盛顿警察局的凶杀组将会调查案件。处理司法部长罗森向西尼克的家属以及他的国会警察局同袍致以慰问。罗森说，联邦调查局会协助调查案件，强调司法部会不惜一切资源调查，追究犯事者的责任。纽约时报报道，西尼克2008年加入国会警察局，事发当日头部被灭火筒击中。加拿大总理杜鲁多罕有地直接批评美国总统特朗普，指特朗普煽动暴徒攻击民主。加拿大有70%产品出口去美国，杜鲁多过去4年一直谨慎地不批评特朗普。杜鲁多再度回应美国国会被冲击事件时，他说，大家目睹的是暴徒对民主的攻击，是现任总统和其他政客煽动。杜鲁多形容事件令人震惊，深感不安和伤心。被问到会否担心言论会损害美国，会损害同美国共和党的关系，杜鲁多说，捍卫民主极度重要。世卫总干事谭德赛说，有关国际专家组到中国调查新型冠状病毒源头问题，正是同中国官员保持联系，中方同意在未来几日通知具体日期，世卫将会在下星期说明，希望下星期能够确定出发日期。专家组的签证和其他准备工作正在进行。谭德赛说，虽然有两位专家先出发，但专家无法在最后一刻成行，他感到非常失望。中国外交部日前表示，病毒溯源问题非常复杂，为确保国际专家组工作顺利进行，需有必要程序并做出具体安排，双方仍然协商紧。内地环球时报记者傅国豪前年在机场遇袭的案件，四名被告有三人早前被裁定袭击和参与暴动等罪名成立，在区域法院分别判监4年3个月至5年半。法官强调，无论理念几咁崇高，一旦涉及使用暴力，道理会变成歪理，用罪恶消灭敌人只会产生更多罪恶，必须在刑期反映法庭对维护公共秩序的决心。法官说，机场这个地标被示威占据和发生暴动，不禁令全世界质疑香港是否仍然安全，一小撮人的行为足以影响年轻人的声誉，亦令香港市民因和平示威之都的声誉被毁而感到心伤和蒙羞。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31,097点，升5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824点，升2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56，日元103.96，瑞士法郎0.886，加元1.27，人民币6.476，英镑对美元1.356，欧元对美元1.222，澳元对美元0.776。新西兰元兑美元0.72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46.04美元，卖出1,847.12美元。天气方面，预测天气严寒同非常干燥，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12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北风，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至下周中期持续寒冷同干燥，下星期二三大致天晴。而家气温8度，相对湿度38%，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寒冷天气警告同霜冻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783

嘅《哆啦 A 梦》啊，咁啊一套好经典嘅卡通片啊，我谂真系应该陪住每一个朋友仔成长嘅一套嘅卡通片，无论佢系咩年纪都好。当然啦，即系如果比较年长啲嘅哥哥姐姐咧，可能佢都系陪啲小朋友睇，即系当年系小朋友，而家已经系大人啦。咁啊，呢一套嘅电视剧咧，唔系呢套啲卡通片应该话，好容易出卖到你嘅年纪嘅。如果你咧嗌呢一个嘅哆啦 A 梦做哆啦 A 梦咧，咁就即系话比较后生啲嘅。如果你系嗌叮当嘅话咧，应该有翻咁上下年纪啦。咁啊，静香啦、静儿啦，其实都系同一个人嚟嘅。伴虎同埋纪安都系同一个人嚟嘅。小夫同埋小福都系同一个人嚟嘅。唯独是咧，就系呢个野比大雄咧，由以前嘅年代到而家呢个年代，都系叫野比大雄噶。前两日咧，我个小朋友咧就同我问咗一个问题啊，究竟几时咧呢一个嘅野比大雄同呢个静香结婚呢？好似真系做咗好多年咧，都未讲到，同即系已经讲紧话佢哋将来大个咗会结婚，同埋佢又问咗我一个问题，究竟佢哋几时先会大个咧？好似成日都系未毕业嘅，又系，好似真系做咗廿几三十年，甚至四十年，佢哋都系未毕业噶。讲紧呢啲嘅卡通片咧，就好容易出卖你嘅年纪啊！当年有一套咧足球嘅卡通片，哇！我谂好多男仔好中意啊。 让一火燃亮我吧，我满有信心，没苦恼亦无惧怕，青春的火花。让我心强烈跳吧，跳跃似火花，跨出每步怀自信，不空口讲话。心永不想给，快些快些踢波吧！啊啊啊！献身手强敌被我都打垮，冷的风吻谁怕？将冬天赶回家，趁青春忙着前路去，一起冲冲冲冲吧！让野火燃亮我吧，我满有信心，没苦恼亦无惧怕，青春的火花。让我心强烈跳吧，跳跃似火花，跨出每步怀自信，不空口讲话。啊啊啊！不开心永不想给，快些快些踢波吧。献身手强敌被我都打垮，冷的风问谁怕，将冬天赶回家，趁青春忙着前路去，一起冲冲冲冲吧。 张伟健嘅呢一套这个卡通片嘅主题曲啊，足球小将，我谂咧，即系如果有翻咁上下年纪嘅朋友仔咧，都应该都睇过呢一套嘅足球小将啊！我记得当年咧睇呢一套嘅卡通片嘅时候咧，点样踢嚟踢去咧，一踢一球可以踢一集，甚至乎踢两集咧，好犀利嘅，真系唔知点解可以咧拖咁长去做嘅，即系可能你一套我记得好似系十五分钟定系半个钟头嘅一个一集啦，咁但系咧佢踢一球啫，即系。踢入龙门，踢可能踢两集咧，先至可以踢到入去嗰个龙门嘅，哇，好犀利啊！唔知道你会唔会其中即系一个角色都系你嘅偶像之一咧？咩戴志伟啊、林元三啊呢啲角色，都可能影响到好多小朋友咧，因为咁样咧而中意咗足球嘅。你话讲下男仔嘅卡通片有足球小将啦，我谂女仔嘅卡通片咧好多。有翻咁上下年纪都好中意呢套啊！ 飞身到天边，为这世界一天，红日在夜空天际出现。抛出救生圈，无女无我的肩，射到爱魔星际飞闪。你快跪下，看 我引弓千里箭，你快跪下，勿要我放出了魔箭。你快跪下，勿要我手握千里剑。你快跪下，狂风扫落雷电。美少女转身变，已变成战士，而外凝聚力量，救世人跳出心田。身体好高远，像两眼都圆，明亮像佛光天际初现。少女一变，邪道外魔都企一边。你快跪下，看我引弓千里箭。你快跪下，勿要我放出了魔箭。你快跪下，要我手握千里剑。你快跪下，狂风扫落雷电。你少女转身变，已变成战士，以爱凝聚力量，救世人跳出心田。两眼都变，明亮像佛光天际初现。衰鬼计多端，但美少女一变，邪童外魔都奇一变。 周慧敏、黄兴平的美少女战士，哇！呢一套嘅卡通片咧，当年真系好多好多女孩子咧，就好疯狂啊！讲紧呢啲女孩子，可能而家已经成长咗咧，都仍然喺度收集紧呢个美少女战士嘅一啲嘅产品、周边嘅产品啊！即系你唔好话，即系都几靓噶，真系！我见好多杂志咧，其实间唔中咧，你都会见到佢咧，就系送呢、這个即系呢一个美少女战士嘅一啲嘅周边产品，就知道哇，都仲系有市场嘅。咁啊，证明真系呢一套嘅卡通片咧，当年真系都几疯魔，即系万千嘅小朋友女孩子们啊！好啦，咁啊，讲下最新嘅天气先啊，今日真系好干燥。坐喺度咧，因为多衫嘅关系咧，背脊咧硬起都觉得有啲痕。好，咁啊，讲下天气预测先。咁啊，天气严寒啦，同埋非常干燥啊，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咧约为12度啊，吹和缓至清劲嘅偏北风，初时离岸同埋高地咧系间中吹强风嘅。展望明日同埋下周中期咧系持续寒冷同埋干燥，下周星期二同埋星期三咧系大致天晴嘅，室外气温咧而家系八度啊，相对湿度41%，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寒冷天气警告同埋霜冻警告全部都生效。嗱，你话讲起女孩子嘅卡通片，呢套会唔会都系你曾经好中意嘅呢？年轻啲、后生啲嘅可能唔知道有呢套卡通片啊！ 亿万年，星飞个愿望实现，力量尽一旧活神仙，和同伴起舞转又转，纷纷心里闪，谁赠我星？十全和十美，这是要纪念。以明月唱出心中理想志愿，默默助人从没怨，这是要纪念。生的奉献，美的奉献，爱的奉献。 主唱嘅我系小忌廉啊，哇，系仲记唔记得呢一套嘅呢一个嘅卡通片咧？其实我嗰阵冇睇过嘅，不过咧，你话佢都系啲周边嘅产品，因为即系始终都系靓嘅女孩子嘅一啲嘅卡通人物咧，好多女孩子都好中意收集嘅。咁啊，唔知道你屋企都会唔会有一集咧？咁啊，佩佩屋企咧，其实就再早期啲嘅卡通片嘅，就唔系呢啲新啲嘅卡通片嘅。咁啊，当然啦，你话即系讲起卡通片咧，呢一套嘅卡通片有冇印象咧？城市猎人啊，仲记唔记得孟波啊？主唱嘅你有刘德华。 通街去找美丽女子，乱碰钉死心不死，为了心愿，周身发宝算硬汉子，乱分身抛开一切温言语。有意没意，变身讲一声 my baby， 试下又试，随时周身满电池，满脑提示，难逢数次乱谋女子，成日像真的汉子。ET 话我知 ，Bang Bang 话我知 ，Mark 哥话我知，留心都乃是大知，即使没法子，一于令佢 like。写首相恋的故事，通街去找美丽女子，乱碰钉死心不食，为了心愿，周身发宝算硬汉子，乱分身抛开一切温言语，有意没意，变身讲一声 my baby。试下又试，随时周身满电池，满脑提示，难逢数次恋谋女子，成日像真的汉子。ET 话我知 ，Batman 话我知 ，Mark 哥话我知，留心都乃是大知，即使没法子，一于令佢 like。回望过写首相恋的故事 ，ET 话我知。情痴会又流鼻血，即使没筷子，改口食快多士。回望过打打 game 杯睇电视，有意没意，变身讲一声。试下又试，随时周身满电池，满脑提示，难逢数次恋谋女子，成日像真的汉子。ET 话我知 ，Bang Bang 话我知 ，Mark 哥话我知，留心都大是大知，即使没法子，一于令佢 like。回望过写首相恋的故事。ET 话我知 ，Bang Bang 话我知 ，Mark 哥话我知，留心都大是大知，即使没法子，一于令佢 like。回望过 写首相恋的故事。ET 话我知 ，Batman 话我知 ，Mark 哥话我知，情知会又流鼻血，即使没筷子，改口食快多士。 刘德华主唱的《城市猎人》，你话讲起呢一啲嘅卡通片啊，而家叫动漫啊，咁啊会系你嘅童年回忆啊，定系都系你而家继续嘅一啲嘅嗜好咧？咁我知道好多朋友咧都中意即系储下呢个 figure 啦，又或者咧即系要储好多套呢一个漫画书嘅。咁啊，佩佩屋企都有啲小朋友咧，就真系好中意储 figure 嘅，咁但系就真系都几。玩物喪志嘅，都真係都幾貴嘅一個嘅 figure 咧，可以即幾千蚊，甚至乎咧有啲係有炒價都未定嘅。咁你話即係適可而止啦，咁啊，但係如果真係一啲嘅心頭好咧，其實都真係可能即係節衣縮食，你都係要買嘅。唔知道。诶，而家嘅小朋友应该都仲中意呢一个嘅漫画嘅人物啊，小丸子啊，欧善儿，问题天天到达。 26号，将军澳蓝田隧道地盘再多四人确诊，分别是一名员工和三名家人。源头不明个案中包括一名浸会医院门诊护士，暂时未有紧密接触者要检疫。另外，医管局下星期二起恢复有限度陪诊服务，陪诊人士需要严格遵守感染控制措施。天气方面，冬季季候风正为广东带来严寒的天气。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钱佩佩清晨爽利。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新一天多么好，呼啦啦呼啦啦，和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哒啦啦噜，精神爽利。 早晨，早晨啊！时间嚟到早上嘅六点搭二啦，听紧嘅咧有香港电台第一台、第二台、第五台同埋普通话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省嚟啊！今朝早有钱佩佩为你主持嘅。平时礼拜六咧就可能净系得第五台嘅朋友咧听到呢一个清晨省嚟，不过而家因为中文台联播嘅关系啦，所以咧都要同一台啦、二台啦同埋普通话台嘅听众打声招呼嘅。早晨，早晨啊！可能平时六点钟咧，星期六咧你啱起身啦。平时都未必有机会会听到呢一个节目嘅，咁啊唔紧要，咁啊由今日开始重新认识呢个节目啦，都希望咧即系呢个疫情快啲过去啦，咁真系亦都影响得几大。虽然今日礼拜六啦，但系都希望大家咧尽量都留在家中啦，真系少啲即系人群聚集啦，咁。尤其是今日咁冻啦，系嘛，出去吹下又好易冷亲啊，都系留喺屋企会比较好啲嘅。真系冻嘅，咁啊室外温咧八度啊，相对湿度45%，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寒冷天气警告同埋霜冻警告全部都生效嘅。提提你啦，今日嘅日子咧就嚟到2021年嘅1月9号啊，农历咧就系呢一个11月26星期六嘅早上。嗱，我记得我上个星期做节目嘅时候咧，我都同大家讲啊，平时咧喺一月份嘅时候写日子咧，就好容易会写翻上一年嘅日子嘅。今年咧，好似咧真系将2020年咁样彻底 delete， 彻底咁样咧忘记佢，因为咧。真系唔系好中意2020年，因为我相信咧，2021年咧就一定会更好。即系只要相信，唔好问吓，最紧要咧就系相信，大家都抱住一个正面嘅心态去迎接咧，一定系会更好嘅。尤其是咧嚟紧，你话即系亦都有疫苗咧，呢个可以俾大家打啦。讲起呢个疫苗咧，又唔知道你有冇啲担心咧？打好啊，定唔打好咧？又话有三只，咁究竟打边只先啱自己？或者有？啲咩副作用咧？打完会唔会又唔舒服啊？打完会唔会有啲好严重嘅过敏反应啊？自己都惊噶嘛？可能咧自己平时都有打开呢啲预防针嘅，但系又好似今次呢一个预防针又冇乜临床嘅一啲嘅即系记录，咁就算有都系好短暂啊，同以往一啲疫苗可能已经有好多年嘅一啲嘅即系嘅记录，咁大家都知道大概会有啲乜嘢嘅反应。咁今次究竟呢一个疫苗打好定唔打好咧？咁想唔想知多少少啦？一阵间咧，老人科专科医生啊，呢一个嘅梁万福医生咧，就会同大家讲下呢个疫苗究竟打好定唔打好啊！嗱，头先咧喺头半个小时啊，带嚟电视剧主题曲啦，之后嗰半小时咧就有卡通片嘅主题曲啦。啊，呢个时段我拣嚟电影嘅主题曲啊！哇，呢套电影都真系好多人都～好记忆犹新啊，古惑仔。 消失的光阴散在风里，仿佛想不起再面对。流浪日子你在伴随，有缘再聚。天真的声音已在减退，彼此为着目标相距。凝望夜空，往日是谁？领会心中疲累，来忘掉错对，来怀念过去，曾共度患难日子总有乐趣，不相信会绝望，不感觉到沉醉，在美梦里竞争，每日拼命进取，不波的风雨里，不羁的醒与醉，所有故事像已发生，飘泊岁月里，风吹过已静下，将心意再还谁？让眼泪已带 走夜潮水。真的声音已在减去，彼此为着目标相距，凝望夜空，往日是谁领会心中疲累，来忘掉错对，来怀念过去，曾共度患难日子总有乐趣，不相信会绝望，不感觉都沉醉，在美梦里竞争每日拼命进取，奔波的风雨里，不羁的醒与醉，所有故事像烟花湿飘泊岁月里，风吹过已静下，将心意再还谁，让眼泪已带走夜潮水。 郑伊健《友情岁月》，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来到星期六啊，咁啊六点钟新闻之后，清晨爽利就会有健健康康在清晨。配配电话旁边有香港老年学会会长、老人科专科医生梁万福医生嘅，梁医生早晨。 大家好。 系啦，梁医生啊，咁啊近排我相信大家都好中意谈论嘅一个话题咧，就一定系讲紧喂有疫苗打咯，打唔打好咧？咁又有三只，边只好啲咧？边只副作用又少啲？边只保护性强啲咧？咁样可唔可以俾啲意见我哋咧？ 嗱，咁我谂2021年都系所谓讲系疫苗年咧，全世界人都讲疫苗啦，吓咁啊疫苗喺呢个疫苗嘅发现咧，其实系。医学上面一个好大嘅发现，就系喺20世纪里面可以灭绝咗，譬如话天花呢个疾病。咁所以咧，现时呢个新冠肺炎都系对我哋一个好大嘅挑战。咁不过当然呢个就新疫苗啦，新疫苗咧就无可否认地咧都有好多唔同嘅担心，而且呢一轮嘅疫苗咧系只系短短咧。4-6个月嘅时间嘅一个所谓即系研发同制造系跟传统嘅一个比较大嘅分别。 嗯， 咁所以其实世界上咧好多人都有担忧，咁香港人都担忧。 咁正常 嘅，打定唔打咧？ 系 安唔安全咧？咁呢个事实嚟嘅，其实打疫苗冇得监嘅。 嗯， 所以世界上咧个疫苗咧打之前都要签。同意书嘅， 嗯，你嘅意思冇得监嘅意思，即系你有选择权去打同埋唔去打嘅。 啱啦，因为打咗系真系会有副作用嘛。 嗯嗯，系真系会有噶，会即系大部分，即系譬如我哋打普通流感针嗰啲副作用啊，定系都有听到话有啲即系比较严重嘅副作用。咁话一听到之后，虽然话个比例唔系咁多，咁点知会唔会何必偏偏选中我噶？ 就是啦，因为呢所谓我哋即係就算简单地来讲用好多嘅流行性感冒嘅疫苗啦，每年都打呢，咁我哋有一个即係叫猪流感疫苗呢，大家如果有记忆力都知道，约莫10多年前呢，所谓猪流感盛行嘅时候呢，都有猪流感疫苗呢会引起咗即係啲所谓吉巴二氏症啊，嗰、那个一个所谓即係神经线瘫痪呢，呢个都系好多时候都会系个疫苗嘅个必然有机会发生嘅一啲嘅副作用。 嗯， 上一代系 喺咪你身上面发生啦，可能一万分一机会都会有一个所谓必然性。咁多人喺呢个新闻咧，大家听到就系有个敏感反应嘅人，佢容易都要敏感啊，甚至乎可能喺一啲嘅地方发觉原来有啲面瘫嘅情况啊，咁呢啲都系有啲担心啦。咁当然我哋讲翻。呢、这个疫苗有现时喺世界上有三种话即系批核咗用嘅，一种咧就系所谓正式嘅病毒，所谓我哋即系变咗佢唔灭活咗啦，即系话佢哋同咧系嗰只病毒，呢个就传统一啲噶啦，啊传统嘅灭活病毒咧就话我哋好多嘅其他都系譬如话鼠疫麻痹症啊、麻疹啊咁啲都系所谓灭活疫苗制造出嚟嘅一个好传统嘅方法，咁比较传统啦。但系嗰个有效性有时会低啲嘅，呢类咧一般嚟讲会低啲。咁第二类咧就系、是、我哋知道就系话一个即系新全新嘅方法啊，德国同美国嘅药厂研发一齐嘅啦。呢、這个就系所谓 mRNA， 就一个全新嘅概念里边做嘅。咁呢个就系所谓核酸，用咗啲核酸嘅制造出嚟，亦都系第一轮去做呢一类嘅病毒嘅疫苗。咁所以呢個好多人都有擔憂嘅，呢個係咪入咗個身體裏面構成一啲嘅所謂即係基因裏面影響，咁就有一啲嘅擔心。即係但係所謂科學上面就未睇到咁多年之後會唔會影響啦，甚至話啊有啲傳聞咯，驚呢有冇問題？咁呢個而家暫時就係喺美國應該用緊嗰只即係疫苗啦。第三個咧就係牛津疫苗啦，嚇、牛津疫苗咧就係佢嘅研發嚟講咧，佢係用一個普通感冒。嘅一啲嘅病毒，即係簡單感冒，所以傷風病毒呢、這個類似傷風嘅病毒就係冇一個害處嘅，而係將呢個冠狀病毒嗰啲蛋白質黐咗去呢啲病毒裏面，而打咗之後咧，要刺激呢個身體咧製造嗰個抗體出嚟，咁呢個三類。 但虽然咧，梁医生你都解释得好清楚，我相信咧，好多朋友仔咧同阿佩佩一样，其实都系对呢啲头先你所讲嘅都系一知半解啦。简单啲讲，但系即系觉得打系咪比唔打好，其实即系一个好简单嘅答案咧，咁样。 嗱，咁我谂即系对所有疫苗都系全新嘅疫苗咧，必然所有人都有担忧嘅。咁、所以其实现时咧系咪好大规模去接种咧，都系。未系嘅，咁所以担心咧就可以迟啲至打。我哋啲评论咧话，你唔好以为打咗疫苗就一定百分之百保障到。咁打疫苗之后照样你周围去唔保障自己，咁其实咧喺现时嚟讲都系保护自己啦，少接触系一啲你唔认识嘅人啦，即系你唔知佢去过边度，佢我哋都要当而家现今世界个个有机会有所谓新冠病毒嘅考虑咧。咁所以你都可以观察一下，就话睇下即系世界上接种嘅国家多啲，真系有成即系几千万人都打过之后，发觉啊原来只只都安全咧，咁我就觉得即系有担心咧，就可以咁做。不过另一方面咧，你担心自己咧，惹咗之后会有病，跟住会死咧，咁就应该尽快打。 咁我好矛盾咯， 系啊系啊， 咁但系嗱，头先你又讲咧话，即系可能有啲嘅敏感嘅人咧，就可能会容易啲，有机会系有呢一个嘅，即系叫做影响啊。咁譬如本身可能系食物敏感啊，或者系皮肤敏感啊，等等呢啲或鼻敏感啊，等等呢啲人，系咪就系代表就系叫敏感嘅人咧？定系即系唔一定嘅，只不过即系咁啱你对嗰只嘅疫苗有敏感就系、是、有敏感咧？ 我谂最紧要咧就系佢有冇试过疫苗敏感，因为所有疫苗咧都会有所谓带住嗰个即系啲针嚟噶嘛，佢有啲水分啊，有啲液体啊，佢要附加咗嗰个即系病毒或者个病原去到喺嗰个针药里边去打入去。咁呢啲嘅附加物质咧都系其实所有嘅疫苗都系相类似嘅。 咁即系 话，咁所以就系要谂呢样嘢啦。 即系除咗你话普通一般，譬如打完疫苗会发烧啊，或者会有少少唔舒服啊，嗰啲情况，即系大家都可以接受到嘅一啲嘅叫后遗症之外咧，其他就即系如果你冇曾经试过一啲严重嘅敏感咧，其实就系都属于比较安全嘅，系咪咁可以咁讲咧？ 系啦，啱啦。譬如话你又打过流行性感冒嘅疫苗啊，又打过肺炎链球菌针嘅疫苗啊，呢啲打咗之后咧，都冇一个即系明显嘅 敏感反應咧，個安全度就應該係高嘅。 嗯，咁但係 唔可以排除其他嘢。 嗯嗯，咁但係即係其實有冇話咩年紀嘅朋友仔就最好就唔好打，或者誒咩年紀嘅朋友仔最好盡快打咁樣咧？ 咁而家嗰個疫苗嗰個所謂即係有效性咧，都只係局限於係18歲以上嘅人嘅。咁同埋我哋絕大部分嗰啲所謂喺個科學測試裏面咧，都有一個年齡限制，通常18歲至到即係70零歲咁，所以好老嗰啲佢又未必有做。而家後生嗰啲年幼都冇做嘅，咁即係18歲以上嘅成年人。咁當然喺現時嚟講咧，最重要去保護咧就係話一啲有長期病患嘅人士啦，咁我哋啲研究發覺咧，係肥胖啦、糖尿病啦、長期病患嘅人士咧，萬一染咗呢個新冠肺炎嘅死亡率咧，就特別高噶啦。 嗯， 咁所以呢類人士咧，應該有嘅時候自己有信心嘅話，應該盡快接種嘅。咁所以喺老人院嘅院友、殘疾人士嘅院友，佢哋係比較多係頻密接觸其他人，亦都難於保護自己嘅人咧，其實就應該係盡快接種個新型冠狀病毒嘅疫苗嘅。 嗯，嗱，梁醫生仲有一樣嘢問咧，就可能咧就係屋企人咧未必係打埋同一隻嘅款式嘅呢個疫苗嘅，咁會唔會有問題噶？定係即係最好一家人咧打埋同一個品牌嘅呢個疫苗會比較好啲咧？ 哦，呢個冇問題嘅，即係嗰個保障係以個人嚟睇嘅啫。咁所以就冇話即係因應成家都應該 A 疫苗、B 疫苗、C 疫苗嘅，咁所以都唔需要太擔心嘅。 嗯，咁但係亦都知道話呢一次呢個疫苗咧，唔係打一次嘅喎，係要打兩次嘅喎，係咪咧？ 係啊，一啲新一啲嘅疫苗咧，好多時都會講嗰個有效性，就話點解打兩次咧？咁第一次打嗰時咧，就刺激咗嗰個身體裏面嗰啲類似都係 T 細胞嘅，去認咗呢個病毒。 嗯。 咁認咗病毒之後咧，佢未曾製造大量嘅製造抗體出嚟，所以咧佢要過一段時間，通常可能14日啊、21日咧，而再要打第二次咧，就將嗰個免疫能力嗰、那個佢知道啊，原來又有人嚟，咁咧又有啲敵人嚟，佢製造即係更加強大嗰、那個。記憶能力，當呢個所謂認識嘅呢個病毒嘅記憶能力好啲嘅時候咧，咁佢就可以去到即係打低啲病毒啊，即係有新嘅病毒嚟嘅時候咧，啲軍隊可以出現啊嘛。 嗯，嗱，咁啊，頭先講會打兩針，我可唔可以第一針咧，我係打 A 牌子，第二針我打 B 牌子咁樣得唔得嘅咧？ 嗱，你問得個問題就好好啊，就啱啱咧就係英國咧就係、是。讲紧有两样嘢，一咧就系打唔切啲针，可能咧就系迟咗；另一个咧就系唔够针，即系话我第一轮嗰啲咧打晒，咁咧就话啊第二轮咧打第二只嘅针。 嗯， 咁咧就喺即系呢个喺医学嘅研究者嚟讲都有好大嘅争议，就应该咁做咧。但系美国咧觉得即系唔啱嘅，因为系叫科学上面咧，其实。即係兩個唔同嘅即係疫苗咧，佢可能佢對嗰個病毒嘅刺激啊個位置有少少唔同嘅時候咧，第二輪用一個另一種嘅即係疫苗，完全唔同嘅疫苗，可能未必達到同樣嘅效用咁咯。咁呢個係需要注意嘅。 嗯，咁所以大家就要即係清楚明白啦。最重要咧就喺你打之前咧要考慮清楚啦，同埋咧真係決心去打嘅話咧，就要即係揀好你自己想打嗰隻疫苗咧，就係盡快接種啦，係咪？嗯， 仲有咧就最紧要咧，唔好打完一针就唔打第二针啦。其实对好多都系，其他疫苗都一样。如果要打两针咧，佢真系要打晒两针。 嗯，先至可以发挥到个保护作用。 即系子宫颈癌嗰啲，即系 打三针噶嘛， 打针冇用噶嘛，系啊。 好啦，咁今日咧唔该晒咧，就系林万福医生嘅。我哋下个星期同一时间，我哋又再见啦，好唔好？拜拜。 好啊，再见，拜拜。 好啦，咁啊，唔该晒咧，梁万福医生嘅，咁啊，当然啦，咁啊嚟紧咧有呢一个疫苗接种啦，咁啊，大家就要即系好好咁把握呢个机会咧，希望咧可以将呢一个嘅新冠肺炎嘅病菌咧，快啲就系减除佢啊，咁啊，大家就可以过翻个正常嘅生活，起码咧呼吸都可以畅顺啲，唔使戴住个口罩啊，同埋咧都可以咧就同朋友啦、屋企人相聚嘅。嗯，望个钟咧，又今朝早清晨上嚟嘅节目咧，又告一个段落啦噃。 不过临走之前要再次提提你啦，室外气温只系得八度，相对湿度40%。连带我的喉咙都有啲咳咳地，所以都要清一清喉咙啊。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同埋寒冷天气警告、霜冻警告全部都生效嘅。咁啊，钱佩佩咧喺呢一度要同你讲声再见啦。咁啊，大家要注重保暖。仲有咧就系今日都系安坐家中咧，就系呢个大家齐心抗疫啊。再见到大家咧，就会系嚟紧嘅下个星期五。咁约定你星期五再见啦，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由郭婷晶报道新闻。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波洛西话，曾经同军方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米利倾过，确保总统特朗普不会在任期的最后日子发动核武攻击。波洛西向民主党议员发信，表示曾经和米利讨论可以采取的预防措施，防止不稳定的特朗普发动军事敌对行动，或者取得发射代码并下令核武攻击。波洛西又说，如果特朗普不自愿辞职，或者副总统彭斯不展开可以罢免特朗普的程序，他准备好启动针对特朗普的弹劾程序。俄罗斯有两架小型飞机在空中相撞，三人死亡。俄国传媒报道，一架小型飞机从列宁格勒州一个机场起飞之后，在机场上空和另一架小型飞机相撞，飞机坠毁，机上包括一名飞行员在内的三人当场死亡，另一架小型飞机安全着陆，飞行员受轻伤送院。报道话，呢两架小型飞机当时进行训练。初步调查显示，两架飞机嘅起飞时间只系相差几分钟。联邦侦查委员会展开调查。多个医疗界别组织同食物及卫生局以及公务员事务局开会，商讨私家医生协助市民接种新型肺炎疫苗嘅安排。西医工会会长杨超发会后接受本台查询时表示，政府在会上透露，最快会在农历新年之后展开接种计划，接种地点包括公立医院和诊所、私家医院和诊所、社区疫苗中心和安老院舍。除了公立医院之外，私家医生可以参与其余的接种计划，政府会为私家医生提供培训。他说，政府即将在18区设立社区疫苗接种中心，场地和硬件由政府负责，预计中心每日可以为2500名市民注射疫苗，一个月可以接种130几万剂。被问到政府是否会为私家医生提供疫苗副作用的免责声明，同样有份参与会议的康健国际医疗集团营运总监梁国玲说，医护人员可以放心，政府会承担有关接种责任，亦会成立紧急基金帮助接种之后出现问题的市民。警方星期四接获一名25岁女子报案，指佢喺当日凌晨大约1点，喺尖沙咀一间酒店，怀疑被一名男子强奸。该名男子系休班警员，隶属西九龙总区机动部队，已经被停职接受调查。警方将案件列作声称强奸，交由西九龙总区重案组跟进。天气方面，预测是天气严寒和非常干燥，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12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北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日至下周中期持续寒冷和干燥，下星期二三大致天晴。现在气温是8度，相对湿度40%，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寒冷天气警告和霜冻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1月9号星期六的晨早新闻天地。今朝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刘国华和潘洁平。早晨，刘国华。 早晨，潘洁平。各位早晨。政府宣布取消年宵市场，退翻钱给摊位档主，和找紧适合的屋邨或者其他地方给档主推售存货。而车公诞新春市场亦都会取消。沙田乡委会就话，仍然希望可以继续为市民求签。一阵讲下。 第四波疫情爆发，公立医院是暂停产科的陪产方安排的。医管局就话，考虑过专家意见之后，决定在下个星期二开始就容许有限度恢复陪产服务。不过陪产的人士和产妇都需要遵守一系列的防感染控制措施。一阵会请嚟医管局的医生同大家讲解详情。 政府话最快农历新年。